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夏天的感觉再配上早安音乐秀，这是今天北京音乐广播和您打招呼的方式。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我是郭鹏。 昨天晚上没有球啊，很多朋友终于早早的睡了一觉，说有点感觉不习惯。 太不习惯了，因为没有球的日子感觉好像天空都是空落落的啊。 但是还是夏天的氛围，我们有请欧豪和好妹妹乐队来我们带来早安闹铃清醒歌，我爱夏天。 夏天，因为它能穿得养眼。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海边有漂亮的好妹妹，娇羞的脸比海鲜更新鲜。咸的气味， hey, 一起走，一起笑，一起在海边玩闹。我们在世界中心，青春在身边围绕。有些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很笃定，可是我的心想知道究竟。你送的白色手办还挂在我房间，我的脑海都是你微笑的瞬间。我变得不爱说话，只想和你聊聊天。我爱夏夜，我爱夏天里的你。 我爱夏天，有漂亮妹妹。我爱夏天。 我爱夏天，来自欧豪和好妹妹乐队。你爱夏天里的什么呢？我也挺喜欢夏天里的早安音乐秀的。 真的这样一上来就自己自夸，这样的自己的节目好吗？ 因为有穿得耀眼的郭主播，我发送喜欢你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看得到了。 拜托，今天郭主播真正在直播间当中的风采，我觉得还挺这个怎么说呢， 想看吗？想看吗？我偷偷给你拍一张啊。 拍的时候告诉我一下，要不然的话估计会有各种丑照会流出去啊。 告诉你的话还叫偷偷拍吗？我们俩确实啊，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想跟大家互动的玩起来。那昨天的一段小视频呢，很多朋友有收到了。如果你今天刚刚开车出门，哎，错过了的话呢，继续可以发送喜欢你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梁三弟大早上跟我们说怎么回事，我心态崩了。心态别崩啊，什么情况？抢不到我们的第一名啊。 抢到第一名就崩了。 那是有一点红色部队也说6:55就打开签了，大拇指都抽筋了，才12名。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 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迎接完了刚才的史上最有意思的搞笑担当静于大喘气的预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早晨五点钟，南郊观景台的气温是 26.2 度，今天的白天本市继续受暖高压级的控制，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强烈，气温比较高，但是仍然处在高温的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呢整个的体感是比较闷热的，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并且进行及时的补水，就于这件事情呢，在这两天这种闷热天气当中是显得格外重要的。 是，昨天有提醒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依然持续在预警当中。那么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门要带上一把伞，注意防范了。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天气，早晨出门的朋友发现有一点轻雾啊。那午后呢，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也有3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夜间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呢这个天气呢总体来说还是有点雨的，所以呢你看有雷阵雨，经常呢会跟大家预报有雷，哎，我怎么忽然觉得好像有一个名字在脑中忽然闪回，雷佳音啊，有雷阵雨就传来了一些佳音的感觉啊。 那今天呢说完天气状况，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签到前十名了。来，第一名观海听涛，第二名莎莎，第三名是麦兜布兜，第四名是雪莲，第五名海阔天空。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位次，第六名呢是江中草珊瑚，第七名天是第八名七秒的记忆，第九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十名是 LL 啊，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今天有新朋友还有老朋友，那朴实跟我们说，我儿子在车上啊说，再过两天就可以聊足球了。不用再过两天，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聊足球。 对，我们不会因为今天没有足球赛就不聊足球，相反我们会跟大家一直在尬聊足球哈， 也没有尬聊了，因为确实在这个休也不算暂时性的休息，因为要迎来这个四强的晋级 四分之一决赛， 是 八强的比赛啊。 那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有挺多热门的料需要跟大家报一报的。 是因为之前呢，大家一直在关注场上的一些情况，那你要知道世界杯嘛，其实就是场上场外，包括各路的消息都会有一点点哈，所以今天我们一会儿会关注一下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新闻哈。 是，今天的八点钟依然会有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那今天早上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人，我先说一说他们的名字。 这几个人谁？ 菊萍、董浩叔叔、金龟子、小鹿姐姐、红果果、绿泡泡。哎呀，是不是瞬间感觉打开了央视少儿频道？ 而且几乎是把小的时候所有的这种著名主持人，包括我们当时觉得某某姐姐、某某叔叔，基本都拉了一个遍哈。 那这些人呢，都是开始啊，在马上要上映的经典动画《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的配音阵容当中聚齐了。像我刚刚提到的菊萍姐姐是为围裙妈妈配音的，那董浩叔叔为小头爸爸配音，哎，感觉跟一开始小头爸爸配音的那个演员声音好像有点差异啊。 是，金龟子呢是为大头儿子献声，金龟子去配大头儿子哈。 很贴合啊， 当然呢，这个影片呢是延续了前作的亲情主题，但是呢，故事的背景放到了俄罗斯，讲述大头儿子一家和棉花糖一起暑假去俄罗斯旅游，竟然展开了一段意外的奇幻冒险之旅的故事啊。 他们是去俄罗斯看世界杯了吗？请问？ 应该不是啊，因为里面没有提到 啊。这个影片立项比较早哈，可能俄罗斯世界杯暂时还没有提及。不过提到刚刚的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小的时候看的动画节目的主持人，那他们的配音，那今天也想问大家，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动画配音？ 对， 哪个角色？ 是哪个角 色？比如说我们俩随机模仿两个吧。德行德行，你要猜不出来，葫芦娃，再见再见，这搭档不能要了。 你刚才大象的小心啊，但是我在想，你让咱俩随机模仿两个，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转，一会儿要模仿这件事情啊。 你要模仿葫芦娃是吗？ 我要模仿的是爷爷爷爷爷爷。 妖怪吃了我爷爷葫芦娃。 葫芦娃，对， 答对了。好，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动画配音？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没有灵感的话，在接下来这首歌当中找找灵感。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贝塔，开飞机的舒克，开坦克的贝塔。 看葫芦娃，悟空一飞就十万八，大雄和他的 A 梦多拉，阿凡提的毛驴娜，鹏鹏和迪曼查哈库纳，神努比和马托托，我想变成一只唐老鸭，米老鼠过家家，加菲猫穿着花裤衩，黑土猫手叫艺术花，英雄哥他弹着吉他，世纪在一在唱、啊、谁来买我的火柴，我叫小女孩，小矮人和白雪公主遇见了阿童木，灰太狼他偷走了超人的红内裤，柯南在现场办案，黑猫警长出门抓坏蛋，他会魔法，蓝精灵在洗刷刷，哪吒脑海穿假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黑儿兄弟他们哥们儿俩，猫和老鼠是死冤家，人猿泰山本领大，皮卡丘消灭他，樱桃小丸子狂克拉，小心和猫猫猫猫，奥特曼和怪兽对打，只剩我在场。我怀念我的童年，那些卡通片，那些人物常常让我浮想又连篇，每天晚上坚持等到半夜的十二点，灌篮高手马上开演，谁不让我看我就翻脸，猫有很大的脸，他头上长了根线， 天线 他长得像海绵， 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 四五零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刚刚这首歌真的还蛮奇妙的，你就想一个中年男人、 啊、 声音蛮粗，类似郭鹏的形象、啊、哎，但是他也叫鹏，狗奶鹏， 狗奶鹏，对对对， 是、 啊、 然后用东风铺的曲调把我们熟悉的那些动画角色的还有他们的一些经典台词全部都放到了一首歌里，还蛮奇妙的。 哦，原来是这样，我才反应过来他用的是东风铺的曲调、啊、 对呀、 啊、 谁在用琵琶 伴奏、啊、他只是串了一句，他从头到尾没有完全用这个， 几乎差不多是、 哦、 到最后的时候， 是是是是是， 那包括在就中间的时候用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成熟的声音唱着代表月亮消灭你的时候 我 真的有浑身颤抖一下， 我刚才已经忍俊不禁，然后准备要喷一口老血喷出来了，而且呢其中说到的所有的基本动画片基本都是我都看过的，所以呢我刚才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禁后脊背发凉， 难道这就是我的童年，然后被他一首歌都串了起来哈。 但是你相信今天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会给你提供更多选择的，包括你觉得说可能你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但是大家还记得的一些动画角色， 比如说 像燕儿刚刚已经提到了代表月亮消灭你们，这是美少女战士， 是静玉一看看的就很早哈，这是几十年前看的动画片，现在都记得对不对哈？ 就是曾经听我妈妈提起过有这么一部动画片， 听妈妈讲到过去的故事，然后是你妈妈讲的是代表月亮消灭你们哈。丹妞说西游记孙悟空的配音除了经典就是经典，哎，我们今天限定的话题是这个动画配音，所以他说的有没有可能是动画片的西游记？ 哎，有可能哦， 有可能、 哦、猴哥 白龙马蹄儿朝西走着唐三张喝着沙头后地啊，那个歌哈，有可能是。 这位王世子提到了一句话，他说真相只有一个，凶手就是你，我是工藤新一。哇哦，太经典了。 对，我只想问一句啊，工藤新一同学什么时候能够升到二年级，他不能一辈子都只上一年级 这么多年了。 对， 但说到这儿啊，他觉得小时候看这个还挺害怕的，我也是、 嗯、 就晚上一个人在家里不敢看，因为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出事儿啊。 对，你知道我怎么来排解这个事情吗？就是工藤新一看完之后呢，赶快再看一集中华小当家。因为中华小当家一直在演美食嘛，我就觉得能够成功的排解这样的一种恐怖氛围哈。 余伟也提到了说，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哆啦 A 梦叫机器猫，特别喜欢他的任意门。 是 你不喜欢竹蜻蜓吗？我更喜欢竹蜻蜓。哎， 我觉得还是任意门好。哎，我喜欢他的口袋。任意门只能是去哪里而已，口袋什么都可以变出来。 你把哆啦 A 梦抱走好了，抱走好吗？索菲亚的答案也是哆啦 A 梦哈。 是太子呢说，印象最深的动画配音呢，一定是有一版《名侦探柯南》当中的新一和《圣斗士星矢》的子龙，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台湾配音的，这个配音师刘杰配的超级棒。真相只有一个，对，人家那个师傅说的是真相只有一个，要这种声音哈。 嗯。 然后呢，和庐山升龙霸呢，绝对是经典啊。对，昨天其实我们俩好像还聊到这个问题来着，我为什么有的时候看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各种星座的东西，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对星座的概念只有圣斗士星矢当中的哪个圣斗士而已哈。然后旁边的三个90后的同学呢，就一直很愣的看着我说你在说什么哈。 就是他们的哪个那叫什么来着，宠物还是怪， 对， 就比较厉害一些是吗？ 那说的不是圣斗士。哎呀， 我对不上啊。 你不要毁掉我们80后心目当中的经典好吗？ 那你我没有看过吗？快乐的小猪说啊，我喜欢皮卡丘的配音，皮卡皮卡，好像是这样吧，我都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皮卡丘， 对对对，皮卡皮卡。 我今天怎么变成这样的郭鹏、啊、 但有一个你肯定没看过，浮游之语提到小灰灰。 小灰灰 大那个灰太狼的儿子啊。 我以为 灰太狼跟红太狼的儿子叫小灰灰啊。 咱们俩前两天说的这个00后的打招呼方式，灰 灰 灰 啊，再见灰灰。好像也说经典的动画片太多了，喜欢的也太多太多了、 嗯、 然后说最喜欢的就是阿拉蕾。嗯，哎，阿拉蕾的配音 我竟然知道。你说你小的时候喜欢的东西我竟然知道，怎么办啊？ 没有啦，就也不算小的时候啦、嗯、因为好心也毕竟是陪儿子看的，我觉得应该是儿子小时候喜欢看的阿拉蕾吧。 嗯，好吧好吧，这样的话心里瞬间就平衡起来了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动画配音，来告诉我们一定是比较有特点的，对不对、 嗯、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今天也是有门票提供给各位的，我们的奖品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 嗯，7月6号呢到8号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生活的余气以及呢生活的精选用品呢是一网打尽，到现场呢可以去听 live 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Pull me in, pull me closer. Give me that diagnosis. Blow my mind like explosions. Just one touch leaves me helpless. On repeat like it's endless. Bedsheets turned to a white dress. Looks so good, damn, you did this, yeah.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Just focus on my.100% of your attention just want you to focus. Better keep your composure, like you tryna earn that diploma. Do it over and over, yeah. Make it pop Coca-Cola. Keep it hot Barcelona. Bedsheets turned to a white dress. Looks so good when I'm naked, yeah.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来自 Charlie XCS 他的一首新歌 Focus、 嗯、 因为不用我介绍大家应该也都熟悉了，整整三分多钟的这个歌当中啊，一直就是一个词儿 Focus Focus Focus。 对，所以呢他一直在提醒我们 Focus， 所以呢我们一直要去关注到什么焦点呢，他的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些什么深意， 什么深意， 就是让你去关注一下最近你做最关注的一部动画片，或者最最关注的一部综艺节目。 我一口捞血，对不起啊，我觉得查理应该不会开心你这么熬他的新歌。 是是是，不是，我主要是想点到的是由东方卫视和灿星联合制作的大型原创明星舞蹈节目《新武林大会》的节目的最强阵容呢，已经现在令所有的观众都去期待不已了，因为这个当中确实能够看到一些明星去跳舞啊。其实，哎，这好像跟早安玉秀有点像，就是听早安玉秀也能看到我们俩跳舞。 嗯，主持人来跳舞啊，那。怎么看到我们俩跳舞呢？ 那就发送一下这个出道两个字儿，就看到我们俩共同一个叫合舞哈。 对，那如果想要看到郭鹏一个人跳舞怎么看到呢？ 嗯，怎么看到呢，我都忘了。 喜欢你啊， 郭鹏， 发送 喜欢 你、啊、 对对对，喜欢你 喜欢你三个字。 是， 然后呢现在刚刚提到的这个新武林大会已经有9位明星宣布加盟了的，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偶像剧小分队啊，提到这个名字呢肯定是大家都非常唤起记忆的人了。 对， 像言承旭、杨丞琳、汪东城还有侯明浩已经确定加盟了、 嗯、为新武林大会的舞台颜值呢再加一点分数。当然呢现在听说已经完成了第一场的正式录制，其中呢张靓颖、许魏洲、任嘉伦以及毛晓彤等众多的明星呢也是献出了自己精彩的舞蹈表演啊。这档节目呢将从7月22号开始于每周的21点档在东方卫视播出。总体来说我觉得马上要迎接到一个非常非常多综艺的夏天了，对不对哈？ 有偶像剧小分队当中刚刚听到了一个名字杨丞琳、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 是 来自杨丞琳在任意门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帽子戏法。 又进了三个球啊， 符合我们世界杯的氛围啊、哦 对， 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说啊，刚刚我们要送到的这个门票究竟怎么参与呢？发送音乐生活展几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不知道道理，如果没有问题，只不过三把我被击倒，没少查看这和堆积如山，无价包含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再不开始制造麻烦。 为我的利益，不会因为甜言蜜语做满了陷阱。虽然而来的破坏力可不容小觑，你的情欲我的顺利得来可不算侥幸。脑袋不够灵光，还要撒花，看看哪个漂亮，就像班长最近背脊如山，一次三张你的破绽接二连三，在不街上可不夸张。 自杨丞琳任意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帽子戏法。 是 这张专辑其实当时是杨丞琳也算是风格大变的一张专辑吧，就是特别可爱，然后特别闹腾，但是在中间呢有很多童趣的元素。我还记得当时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个很有就是白底，然后上面全都是白就红底，前面全都是白色泡泡的衣服。 我说白底上面都是白色泡泡，你看得清楚吗？啊，眼神还挺好的。 剪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头发，当然这个造型出来之后被喷了很久，但自己再回头看看，觉得这张专辑还蛮好玩的。 刚才当中你不停地出现了转折跟反复，但我觉得刚才我听了半天，就是帽子戏法当中呢，好像还真的跟足球有点联系，就是我不停地进攻你，有这么一句哈。 对对，还有胜利胜利。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喊的是程琳。 哦，程琳是吧？程琳，我一定要进攻你！哎呦，感觉程琳是队长的感觉。 但这是帽子戏法，全力迎击，逼到你窒息，这也非常符合我们最近世界杯的主题。哎，这首帽子戏法呢，也提到了刚刚这张专辑的名字《任意门》啊。今天很多的人来回复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话题的时候，也提到了哆啦 A 梦的这个角色。 是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动画配音呢？ 我们可以来好好关注一下。小楠楠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美琪家的叮当猫，叮当法术变变变。为什么是美琪家的叮当猫呢？ 那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哎，我发现今天真的挺考验我们俩的。 对， 因为自从说到说大家最喜欢哪个角色配音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给我们拽词儿了。就比如说安西教练，我想打篮球，因为我是个天才。这是什么呀？ 这是樱木花道啊，这个你不知道吗？而且他刚才说话的一方一定是安教练，我想打篮球，是这个样子啊。 对不起 啊，你刚才说的感觉是霸道总裁在过去跟谈判也是 安西教练 啊，对，我是个天才啊。 还有一个，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女王大人，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呀？ 这是国产动漫《十万个冷笑话》里面的一个角色。 确实把我冷到了哈。 很多的人都提到了很多不同的答案。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北京时间的7:36，今天早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动画配音。在这之前，郭鹏先要跟大家道个歉 啊，是我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想打篮球，确实是三井寿说的啊，而且呢是当时三井寿呢在带了一帮不良之徒回到学校闹事之后，然后最后呢这个潸然悔过，而且用长发的方式掩面痛哭，跟安西教练说的这句话哈，啊，你会发现人年龄大了以后呀，就是几十年前看过的动画片，总是有点记忆模糊，有各种人物都会乱入进来哈。 可是我们听众都记得很清楚啊，你看自从这一句台词说错了以后啊，金刚、小白兔、大君儿，还有 Instone 107、萧爽、小五，全部都过来告诉你说。不是樱木 花 道， 是三井寿。我跟你说，偷偷跟你说啊，其实我是想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是认真的在听。 少来，少来，明明自己说错了， 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跟理由。哎，但反过来说啊，就是《灌篮高手》这部这个动画片，确实是贯穿了我当时的这个青春岁月，以至于呢，当时我现在想起这部影片，不管是他自己里面所讲述的一些内容，还是我当时所看的场景，都是在炎炎盛夏当中来发生的，每次都有一种潮湿的雨后的味道。在我的记忆当中啊， 但是你知道啊，就是这种特别经典的动画片，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有没有办法去撼动的这种重要的形象，就以至于你说错了一句台词，对错了一句主人公，甚至念错了一个主人公的名字，都会激起他们心里强烈的不满。 好的，我现在给他们 毁了我的童年。 这个樱木花道最喜欢的女生是谁？ 我好像知道，但是我忘了。 对，叫赤木晴子。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因为有人说我长得像她 啊。 对啊。 那 难道不是吗？ 还有人昨天说我长得像黄磊呢。 别人说，昨天是有人说你长得像郭涛， 郭涛 你自己说自己长得像黄磊。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不管怎么说了，我觉得大家其实说的都有道理，包括我自己说的都有道理哈。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带过。 你说的哪里有道理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动画配音？所以我觉得动画配音呢，一定是非常经典的，或者是有标志性的一些声音哈。 对，刚刚有提到像这个《灌篮高手》啊，其实你像篮球和足球，这两项运动的启蒙，我真的不是通过看世界大赛开启的，我是通过日本动画，就像《灌篮高手》还有《足球小将》。 对， 种佑也提到说，因为小时候看的《足球小将》，所以才喜欢上了足球。 那你肯定非常喜欢大空翼，对不对？哈， 对，前两天正好就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最让大家感动的就是日本球迷真的在他们这一场1/8决赛的结束，张开了一个巨大的横幅，就是大空翼的画像。 对，超级大的一个大空翼，而且夺得世界杯的这个雕像。但事后呢，很多日本球迷坐在中间的人说：“哎呀，闷死了， 挡住了是吗？ 憋了很久， 完全没看到进球啊！” 是哈， 我都现在差不多还能记得他当时一个招数叫倒挂金钩，是吗？ 倒挂金钩吗？ 我来考一下大家吧，反正你们那么多人也 招数。 对，招数都还记得是什么。当然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不一样答案哈，像吃肉的神仙说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这个应该就是路飞说的，对不对？ 是， 这个应该没说错吧。 对，应该 没说错。 今天晚上说话，我们俩都战战兢兢的。 哎呀，做个节目太可怕了。 当然，也有朋友啊，同时发过来了同一部动画的答案。 嗯， 你们俩应该不会在同一部车上吧？ 对。 段燕霞说：“希瑞赐予我力量吧。” 然后一的爸爸说：“希曼小的时候的女神。”哎，不对吧？希瑞才是小的时候女神吧？西曼是那个，我记得是应该坐在骑在老虎上的一个男人。 我没看过， 暴露年龄了啊。 那 Luke 提到了说喜欢海绵宝宝的配音，这个我也喜欢。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 派大星好像不是你这么说话吧？ 不是，海绵宝宝是这么说话的。 啊，对对， 海绵宝宝在叫派大星。 派大星是这样说话的是吧？啊， 哎呀，你这个没法聊了呀， 都接不下去了啊。这另外呢，这个小纯洁说大家都在说。动画片，然后呢我可以来吐槽吗？国语的配音呢，有的时候的版本的海贼王呢，路飞的口头禅呢，口语呢像橡胶棒，所以呢中文喊得出来呢有点尬尬的哈。 嗯，那有些的话你喜欢听原版，但有些的话其实中文配音才代表了你儿时的一些记忆。 是 因为你给小孩子看嘛，不可能去看一些外文的一些原版的状况出来啊。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现在想来当年的圣斗士星矢当中一定有招数喊出来，所以现在重新去看那些配音版本感觉喊得很费力。庐山升龙吧。 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的动画配音，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昨天呢是全能音乐创作人胡彦斌 Tiger Hu 35岁的生日了。那这一次呢，因为给创作101当导师哈，胡彦斌也是收获了101个可爱的女学生。 嗯，而且呢收获了特别特别多的祝福。胡老呢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发布了他的全新单曲《爱我的就拍拍手》。那胡彦斌的出品呢，永远是让人难以预料的。上支单曲《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深情动人的旋律还在耳边，而这一次呢，《爱我的就拍拍手》瞬间跳脱出了胡适情歌的惯有属性，以燃系为标签，动感十足，魔性来袭。 我觉得你跟胡彦斌还挺像的。 嗯，怎么说？ 你看他叫爱我，就爱我的就拍拍手。然后郭鹏让大家发送喜欢你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话。 我以为你说我们俩有点类似，是因为原来还特别深情，现在呢忽然就燃气起来哈。 你可能有点长得像吧。你可比被他困扰，看右边太多的是没完没了，不想几个交集，跟不上浪费的身，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知见识，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不想需要的现实，只想一次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找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案错问，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欣赏我的节奏，你的拳头真的棒。爱我的就拍拍手，超时代的勒索，用最真实的感受，喜欢你的喉咙。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和你节奏，你的拳头真的棒。爱我的就拍拍手，超时代的勒索。用最真实的感受，刺破你的喉咙。左边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好的坏的偏爱，你何必被他困扰？看看看右边，太多的事没完没了，不想急于纠缠，更不想浪费人生。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知见识，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不想需要的现实。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找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案错问。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的节奏，你的 tempo 这个 flow。爱我的就拍拍手，超时代的勒索，用最真实的感受，刺破你的喉咙。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ancing with your silhouette in the places that we've been. Ooh, trying to find you in the moon. Paris never feels the same when the streets all call your name. Ooh, so I hide in crowded rooms. And I'll follow broken here tonight, and darling, no one else can fix me, only you, only you. 来自 Clean Bandit 以及 Little Mix 带来的 Only You， 但是呢，刚才有 人不是 Clean Bandit， 你别着急啊。Chad Coats 和 Little Mix， Chad Coats 以及 Little Mix 啊 ，Little Mix 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女生组合，我非常喜欢哈。但是呢，刚才有人呢成功的预测到了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的状态。海鑫呢说，你们俩刚才是不是打成了一片？ 因为我在结束的时候说了一下，顾峰可能是因为长得像胡彦斌吧。 我觉得是才华，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让我说出来，一下就用音乐隔断了我。 那没办法呀，那你而金玉觉得你说的好解气啊，完了你都说。 海鑫竟然说觉得你说的好解气， 他说你们俩都不说话了，然后又接了一首英文歌，是不是放着音乐在打第二轮啊？不是，我们俩这还是很相亲相爱的，但确实今天的这些答案啊， 是 你们要说郭鹏真的长得像胡彦斌的话，告诉你们胡彦斌会不开心的。 对， 就这个不是的，但是你们要想知道郭鹏到底长得像谁，你可以去百度一下安西教练。哦，简直不要太像啊！ 刚才有人说呢，这个说郭鹏呢感觉 觉刚才那个发音比较像安西教练的 感觉。他说郭鹏说话像，但我去找 了一下。他说我的像，他说我的笑像。 笑的像安西教练。然后我去找了一下安西教练的长相，我发现长得更像。 哎，你知道安西教练怎么笑吗？ 怎么笑？ 安西教练其实笑跟我不一样，安西教练是吼吼吼吼，是这样的一种笑声。 怎么让我想到了《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闪电？ 不不不，他笑的是比较有节奏，但是比闪电要快一点。吼 啊 吼吼， 好可怕呀！ 对，是这种笑声了哈。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哎，早音乐秀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最喜欢的动画角色的配音啊。 动画不是动怕， 动画 你真的被动画角色的配音弄怕了。 我真的是，因为今天这个题目真的挺难为我跟郭鹏的。说实话，我们两个虽然出生于不同年代，成长于不同的背景下。看了不同的动画片，但真的还是波澜有限哈。 对， 跟大家的这个丰富的库存比起来，简直就显得是毛毛细雨了。 曲库呢，这个禁语就可以叫中华小曲库或者人肉小喇叭，对吧？ 哎、 但是呢， 这个、动画不敢当，不敢当， 动画就不敢当了。尤其今天的很多人是直接把一句台词发过来，真的都不知道是哪部动画片来的哈。 还有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足球小将当中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好像有一个招数是叫倒挂金钩。哇，一瓶一瓶，差不多这几十条留言吧， 大概有几十万。 来，我来数一数。窗外的麻雀说曲线射门，种右也说曲线射门 ，ZGH 说倒挂凌空，小五说是落叶射门， 对， 蛋蛋说是凌空倒挂射门，小五说是大空翼落叶射门，倒挂凌空曲线射门，倒挂凌空什么？请你们先总结一下答案，你们拿一个统一的答案给我好不好？ 关键是猛虎射门，我记得是另外一位哈。 啊，我记得有这个，对对 对，猛虎射门给我的感觉会记忆更深刻一点点，但是这个大空翼的这个射门好像是曲线射门还是凌空倒挂，这个就是。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 大家总结一个答案给我好吗？ 对， 像高涛也提到说葫芦娃呀这么经典、还记得一堆葫芦在树上叫爷爷爷爷，有小孩叫爷爷当时他们还没长大的时候就是一堆葫芦啊。 上次跟你说过那个梗吗？就是 对樱桃小丸子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你知道今天做这个答案有的时候还确实会被带入到年龄的误区当中。帅的说不够情怀吗？说一个鲸鱼不知道，但是郭鹏应该知道，彭叔叔应该知道的。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我就是 Brista 探长。然后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对方来引诱你，而是你真的看过。 我没看过啊。 对，我真的看过哈。 你真的 布里斯塔探长，就是记就是他的情节各方面可能你都忘了，那你就记住这一句话，就是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 那你先告诉我他到底叫什么动画片？ 布里斯塔警长。 啊，好吧，还真的有这部动画片， 就是一部美国西部的动画片了哈。 刚刚有提到爷爷爷爷啊，韩星星也说樱桃小丸子啊，爷爷爷爷我回来了，所以那个梗其实还挺适合跟大家讲一下的。 对， 比如说郭鹏，我问你，哎。你猜一下哈，就是他有这个动画角色有齐刘海，他有爷爷，他是谁？ 猜打一个人，打一个人名，然后我就说，葫芦娃。 但其实我的答案是樱 桃小 丸子了。 就我那天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当时笑抽在地好久哈。 但我觉得你看还真的蛮奇特的，他们俩都有齐刘海，他们俩都有爷爷，好像猜谁都没错、 他们俩都有一个著名的爷爷， 著名的爷爷哈。 是哈，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更喜欢哪一个角色的动画配音？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即将于本月的9号来播出的青春偶像剧的新版《流星花园》，日前呢是发布了由戴佩妮演唱的深夜版的《你要的爱》，而这个不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一样的，但是有改编版，而且我提前听了一遍之后真的非常好听、就是一句一句都唱到你心里，因为你要的爱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 17年前红遍亚洲的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那这次也是佩妮重新来编曲啊，他用更加纯熟的唱腔和内敛的口气来演唱。其实我昨天真的是有回忆杀作祟，我就去找到了当时就是你要的爱的那个封面和现在的这个，因为这个版本的戴佩妮已经变得更加的成熟一些了，有透露出一些成熟女人的韵味在。 是， 但当时唱你要的爱的时候，更多还是小女生的一些情怀。 我关注的点是戴佩妮这次一定要抓着大腿把它好好唱完。 为什么？它本身就是大腿好吗？那这一次呢是作为经典的插曲重新再现了，又是流星花园这部剧，又是同样大家熟悉的主题曲。大家来听听看重新编曲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总之一开口的时候我感觉泪眶就有点湿润了。 是，然后呢一开口就把早音乐秀变成了深夜食堂的感觉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戴佩妮带来的你要的爱深夜版本。 青春梦见你，

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荷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点进入我们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早安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虽然昨天晚上没有比赛，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关于足球方面的新闻还是值得跟大家聊一聊的。 是的，我们 虽然说 C 罗已经打道回家了，但是最近关于他的这个1亿的报价是引起了球迷的热烈讨论。 我们来看一下哈，皇马呢正在考虑尤文对于 C 罗的报价，报价呢是8800万英镑，差不多呢1亿欧元，这个数字啊。天空体育呢也指出，皇马现在仍然在考虑之中，没有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决定。另外呢，从意大利方面传来的消息表示呢，尤文正在评估他们的财政实力，从财政方面啊，这笔交易到底是否可行呢？大家也会去关注一下啊。其实呢，大家都觉得 C 罗和皇马这基本是天作之合。那么在世界杯当中，其实发挥表现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离开呢？那是真的因为年薪方面没有谈妥啊。 那另外呢，还想跟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图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说这个梅西还有跟 C 罗两个人站在一起说：“哎呀，走吧，哥们儿。”C 罗说：“等等内马尔吧。”但是内马尔坚持的带着巴西队留了下来。不过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最后因为他被踩了一下，所以倒地翻滚哈，让很多人都蛮心疼的。 对， 但是最近有其他的球迷出来总结了一下，说内马尔有一个另类的数据，冠绝世界杯不是因为这个带球速度啊，要射门次数啊，进球数啊，而是因为他在这届世界杯上倒地翻滚就用了14分钟。 是他一共参加了4场比赛，一共翻滚了14分钟哈。所以呢，很多人呢都觉得哎有点太夸张了。根据法国媒体的这个统计呢，他4场比赛当中一共有14分钟，其中像上次啊在被拉匀的那次踩了的之后呢，这个翻滚的时间最多一共呢是5分30秒，而被拉匀踩了之后呢足足滚了2分多钟哈。所以呢4场比赛呢全部都首发的他呢，一共被对手侵犯了23次，其实也反过来可以看得出真的是被侵犯次数太多了哈。所以呢这个场均被侵犯6次，所以他在倒地翻滚这件事情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还是挺悲凉的。因为如果他不去翻滚的话，最起码落地的时间应该比这个时间应该还要多一些哈。 大家来算了一下，说内马尔几乎每次被侵犯之后将花费36秒的比赛时间。其实这也对对手造成一点威慑，就以后少碰我，碰完我之后你们就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你知道对手的反应是什么吗？下次上来就直接给你一腿。 别这样。 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对手呢确实是看到内马尔这种翻滚的表演之后呢，下次一般来说会有点报复的这样一种心理啊。这也是其他人所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所以内马尔接下来的时间到底要不要去翻滚，我觉得取决于巴西队到时候是不是在领先的状态当中了哈。 说完了 C 罗内马尔，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梅西。北京的重点高中把梅西搬到试卷上了，而且说他在世界杯表现极烂， 有点夸张啊， 这有点不太好吧。 对，足球球星其实登上各种试卷呢，我们都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在物理考试当中是最为常见。一边是面对的心爱的球星，一边呢分析一下他们脚下足球的这种规律，想必是很多考生都有过的经历。但是呢最近呢，阿根廷的球星梅西登上了某著名高中的物理试卷，题干内容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觉得写的实在是太刚猛了哈。 这个题干是这样的，梅西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表现极烂，赛后他将皮球狠狠地踢向了观众席。假设皮球出太静止离开脚的瞬间速度为 V， 足球上升的最大高度为 H， 那么梅西对足球的做工是 静于念，你听得出静于刚才念的感觉吗？就前面特别气势如虹，说到做工两个字以后瞬间变成小绵羊了。 我只 拉回了你一些痛苦的回忆是吗？ 表现极烂跟后面这个做工到底有什么关系？ 说实话，这个题干的措辞的用语实在是太刚猛了。其实呢最终出的这个题目就

I don't know why I do it every time. It's only when I'm lonely. Sometimes I just wanna cave and I don't wanna fight. I try. Just hold me. I'm lonely. Mama, I'm so sorry. I'm not sober anymore. Daddy, please forgive me for the drink spilled on the floor. To the ones who never left me,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I'm so sorry. I'm not sober anymore. Future love for the man that left my bed, for making love the way I saved for you inside my head. And I'm sorry for the fans I lost who watched me fall again. I wanna be a role model, but I'm only human. I don't know why I do it every time. It's only when I'm lonely. Sometimes I just wanna cave and I don't wanna fight. I try. Just hold me. I'm lonely. Mama, I'm so sorry. I'm not sober anymore. Daddy, please forgive me for the drink spilled on the floor. To the ones who never left me, we've been again. I promise I'll get help. It wasn't my intention. I'm sorry to myself. 一首新歌来自 Demi Lovato 的编曲叫做 Soap。 刚刚呢，在这首歌之前我们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今天早上的世界杯清晨快报当中，我们介绍了三位球员最近的一些新闻，那么哪一位最近出现在了北京高考的一个， 那不是高考，高中 啊，高中的一个高考还吓人了， 是 高中的物理题当中呢。 对，还真的有人上钩，有人说 C 罗，有人说内马尔，但绝大部分人都在说梅西啊。对，最终的正确答案是梅西，因为呢第一句话实在太刚猛了，梅西在第一场当中的发挥极烂， 对， 哪有这么出题的啊？ 就最近世界杯啊，梅西在世界杯比赛的第一场当中发挥极差，但是呢，要问大家一下，赛后他将皮球狠狠地踢向了观众。假设皮球出太静止，离开脚的瞬间，足球速度为 v， 足球上升的最大高度为 h， 则梅西对足球做工为。 做工是多少哈？静瑜终于把做工这事儿念清楚了，看来呢是有所准备啊。忽然想起了当年学过的物理题目。好了，反正呢我们是有一干的朋友呢是回答对了这道问题。我们最后呢 pick 出了，手机尾号是1626的马淼来代表我们的今天早上音乐秀，来去下午去参加一下这个 3.0 版本的他们的这种 白给 100块、啊、 是，这是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哈。恭喜这位朋友，确保你在晚上6点钟的时候有时间接听电话哈。老白跟艾科会打电话给你的， 是 参与他们这个 3.0 版本的白给100块，非常好玩。 嗯，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在明天晚上，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10点钟，我们就将揭晓乌拉圭和法国谁会进军世界杯的四强的这样一场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晚睡早起世界杯的特别活动呢，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第三场我们将会邀请若干 VIP 的听众在明天晚上的8点半在丽都附近的将台西路的音乐酒吧一起去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哈。 那依然是有乐队现场的 live 还有足球热舞，同时在这一场当中我们请来了重量级嘉宾，也是原中国足球队运动员，现任中国明星足球俱乐部的 CEO 高 高峰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精彩的夜晚。 我跟你说，昨天说到了高峰之后呢，我又回去，真的引起了我的一波回忆杀。我去看了一下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外围赛，当时中国队对科威特那场比赛，高峰在第88分钟的时候在外围起脚，保住了中国队当时的这个出线的希望啊，就是引起了当时所有人的震动。我到现在看来都是汗毛倒竖的感觉，因为那是我青春看到的一场比赛嘛。所以呢，这一次大家有机会在现场去见到高峰啊，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比较精彩的夜晚。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报名的方式呢就非常简单了，你发送报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周末和静瑜、郭鹏、白洁、艾科四位主持人一起继续一起去巴黎去看足球了啊！ 我们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球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报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明天晚上就是我们这次嘉年华的第3场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时候有没有工作人员打你的电话。 对， 如果是一个北京地区的座机，千万不要挂掉啊！前两次真的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的时候，然后就挂。打了完再挂，我觉得应该是骚扰电话，就错失了机会。后来说你们怎么没有通知我呀，真的是通知了。 其实一般来说座机还是很，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较重要一点。如果是一个手机而且上面都已经标注了骚扰电话，那我觉得你可以不接哈。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世界杯呢虽然这两天没有比赛，不过这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确实是卧虎藏龙的，那其中也不乏学霸，所以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人能解开梅西刚刚的那道物理题。 我估计大概率应该是解不出来哈。最值得关注当然是这一届世界杯的新兵冰岛队，我们之前就说过了啊，因为这支队伍当中有各类人才，比如说主教练啊哈尔格里姆松是一位专业的牙医，大概率已经成为了足球教练当中最好的牙医了。但是我觉得不见得，因为你知道1982年的世界杯当中哈、啊、当时呢巴西的三剑客当中著名的博士苏格拉底也是有牙医资格，而且是博士啊。 还有中国足球中国球迷们非常熟悉的西班牙的中场大将小白伊涅斯塔，他不仅是一个学霸，学过生物还有体育科学的学位，同时还非常的有商业头脑啊。那他加盟的条件之一就是伊涅斯塔的新东家在未来10年内将持续购买他名下酒庄出产的红酒。 这有点不合适吧，自产自销的感觉哈。当然呢，有意思的是这些高学历的足球人才呢多出自欧洲或者是南美。当然有人会说职业联赛的竞争十分激烈，那要争取好的位置哪有时间去兼顾学习跟踢球呢？但是其实就真的会有一些球员真的会兼顾这两件事情，而且完成或者平衡的非常好啊。 那也许会说明啊，受过高等教育的球员踢得更聪明一些，在高水平联赛的方方面面都显得是高人一筹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预测，哎，哪一天我们的联赛当中放眼望去大把的学士硕士博士，那我们的联赛也真的可以比肩群雄了。 但是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把自己的眼镜弄好啊，因为学士硕士博士感觉 别戴眼镜 上场、啊、眼镜应该多一点啊。 踢足球真的影响学习吗？看了这些世界杯名将之后觉得答案真的不一定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超智能足球。 足球划破了天空，梦想在中场启动，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球场中拼尽全力进攻，我管肩负的责任有多重，大步走快如电急如风，赤足跑过了困难向前冲，团结就划破了天空，梦想在中场启动，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斗志在鲜活涌动，点燃不灭的火种，同一个梦在我们的心中，球场中拼尽全力进攻，责任有多重，大步走快如电急如风，赤足跑过了困难向前冲，足球划破了天空，梦想在中场启动，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都是在血液涌动，

清楚，一不小心就犯下错误，跟随着沙巴起舞，卡迪鲁啊，渐渐走进爱的门路。咿呀的迪鲁，咿呀的迪鲁，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咿呀的迪鲁，咿呀的迪鲁，你踏上了不归路。 浓郁的南美风情来自杨坤的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迪亚的迪卢，感觉是就是当时呢这首歌曲我觉得一出就是那种南美或者是桑巴风情尽显的感觉。不过呢以他的这个调调，如果要去踢足球的话，我估计应该不会有帽子戏法这样的感觉了，因为我们刚才放了一首帽子戏法嘛。 没关系，他有32场比赛，他有他有32场比赛，他有众多自己的队员可以加入其中啊。 他可以 pick 32支球队，正好组成一届世界杯，杨坤世界杯，对不对？ 来回换哈。今天早音乐秀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动画配音。那配合着今天足球世界杯的主题，很多人是提到了这个足球小将啊，包括大家如果刚开车出门的话，也可以发送足球小将四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可以收到我们的一张推送图片。 也可以说这张图片呢是这个动画和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个结界的感觉啊，就是把两种不同的风格的东西，哎呦，你会发现在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场内非常非常的交融啊。 包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足球小将当中大空翼的那个经典的招数到底是什么，大家一直在争论不休。 Mr. Du 终于出来给了一个他说正确的答案，大空翼小学时候用的是倒钩凌空射门，初中以后用的是曲线射门，这是正解。 是，然后呢刚才我们说的猛虎射门呢是日向小次郎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啊，而他们俩都出现在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足球小将这张图片当中哈。 李大明也提到说，哎，芒果 TV 最近好像在播重制版的大空翼，已经播到14集了。这个猛虎射门以前是松人，现在是日向小次郎。那大空翼呢是有倒挂金钩啊、曲线射门等等。你看提到了动画片，童年的回忆都记起来了。 是。 什么在说什么哎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这些人就会觉得说其实是只是没有提到你们感兴趣的领域而已。 而且还专门有人去给静瑜做了一下纠错啊，韩星星说静瑜啊你刚才没有念对，就刚才你说爷爷哈， 对不起， 来你自己来说一下哈。 爷爷爷爷我回来了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韩星专门说啊是爷三声和爷二声，所以你的合起来是爷爷啊。 对，爷爷爷爷。还有冰雪百合也提到了说蜡笔小新当中的的小白小白，这个也就是非常可爱的一种让你印象深刻的动画角色的配音。 是，你说如果 蜡笔小新念的是大象大象，你就觉得很好像很 小白小白， 很没意思的感觉哈、 啊，好奇怪啊。Summer 也提到说他最喜欢犬夜叉当中的杀生丸、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好害怕呀，怎么叫杀生丸、后来发现这角色真的还挺萌的。 哎，我忽然想到了好多现在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一些动画片啊，比如说鬼神童子有看过吗？ 没有。哎， 没有看过是吧、比如说叫哎那个动画片叫什么来着，就是 鬼神童子， 这个变形金刚有没有看过？ 那当然看过啊。 哦，变形金刚看过啊。 变形金刚当然看过。 头领战士有没有看过啊？ 没有哎。 好了好了，这个我们八零后呢就不给你们科普我们童年时候呢那么多的这么好看的动画片了哈，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把你们记忆深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或者当时一句配音来发送给我们哈。 是你最喜欢的一个动画角色的配音是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继续来看一下由徐子路指导编剧主演的爆笑喜剧杀手世界杯呢近日是在爱奇艺上线播出了。这个杀手世界杯呢讲述的是落魄球员彭大帅在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呢被他的贵人王霸天忽悠进了由杀手联盟组织的世界杯当中。你看不光是杨坤可以组织世界杯，杀手联盟也能组织世界杯哈。 他们是在赛场上和杀手们斗智斗勇展开了殊死搏斗，然后淘汰了其他国家，捧起大力神杯完成自己的足球梦，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 我忽然觉得好像还是这个大空翼带队夺冠这件事情靠谱一点啊。 来自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意。 降落。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新歌好久不见的 Neil 啊、Without You、 Neil 的这首歌曲呢 Without You， 我觉得呢他一直是保持着他一种非常淡淡的 R&B 的感觉。在这个时代呢大家都用去用Hip Hop 或者是 EDM， 甚至是一些比较城市的这种编曲，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这首歌曲当中呢还是保留有当年的那些回忆杀的元素，就是十年前的 R&B 盛世的感觉哈。 提到回忆杀，今天早上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的动画配音呢？林瑞牧远提到说，哎，前一段时间身临其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当中呢韩雪特别厉害，配了一段动画片，一个人分饰好几个角色，太厉害了，各种配，非常赞，不愧是演员出身。 你会发现看了那部影片之后呢，大家之前会觉得好像是配音演员会好一点，但实际上会发现尤其在现场的这种综艺秀当中，演员反而是最放松的一个群体哈。 那其实比起后期配音，比如说有嘴型啊、情绪啊、状态各方面的问题，其实很多国外的一些导演都是坚持用演员真人的原声的。 是，而且呢你要知道，如果是在英国家当中呢，哪怕比如说他的出身地是澳大利亚，但他如果他演的这个角色是美国人的话，他立刻就能来一嘴美国的南部口音，想想也是蛮厉害的。 冉冉七芳草跟我们说最喜欢的是黑猫警长当中的配音啊。刚刚也有人提到了说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每一集结束之后有三声枪响 biu biu biu， 明明是啪啪啪，因为 biu biu biu 感觉是小猫警长，啪啪啪才是黑猫警长啊。 请看下集。 但是你知道让 所有人都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的一点就是到第五集的时候，请看下集之后就再也没有下集了。 唉， 没有收尾哈、啊，这部影片啊。 那像柯南一样嘛，一直更下去，永远不升二年级，多好啊！ 关键是柯南更了大概有几百集了吧，就是每天发生一件案件，应该也这也应该过去好几百天了，是吧？这二年级是怎么都没上去啊？估计是逃课太多的缘故。 还有公益叶明也提到说，哎，刚刚怎么没有人提到聪明的一休呢？ 啊， 让我想想吧，噔噔噔，也是童年的回忆。 嗯，这个太童年了，这我记得都是我小特别小的时候看的动画片了哈。 啊，那应该是我妈妈跟我讲过吧？ 是吗？啊，你妈妈怎么经常跟你讲各种她童年的故事啊？大家还有一些答案呢，可以继续翻到我们的早音秀的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深刻那些动画片的配音啊。 嗯，刚刚有提到哈，我们还出了一道题给大家。最近呢，北京的高中是把梅西作为一道物理题出来了。 嗯， 但英国的考试机构。最近也是出错了一道中考题，遭到了高额的罚款。 嗯， 那这个考试机构不是别的地方啊，是牛津、剑桥和英国艺术学会考试局。 哇，太厉害了！他们去年呢是出错了一道涉及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中考题，也是中考题目哦。这个机构呢是出了这么一道语文试题：朱丽叶的堂兄提尔伯特与这个凯普莱特家族的仇恨影响了这部戏的结局，那莎士比亚是怎么样呈现的呢？考题当中的错把罗密欧所属的这个蒙太古家族写成了朱丽叶所属的这个凯普莱特家族，就这么一个小错误啊。 嗯、那有个考生苏菲埃尔就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说，我拿到这道题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不太通啊，太让我分心了。哦，这个学生 碰到学霸了，你知道吗？就是。 那么英国资格和考试委员会因此也向牛津、剑桥还有英国艺术学会考试局开出了17.5万英镑，约合154万人民币的一个罚单，并且要向学生、老师和家长道歉。 嗯，而且呢，说表示呢要改进一下这个差错检查制度，提高考卷的质量。对，你看有一些差错呢，你对学霸真的是有影响的。其实虽然没有问这个问题，但学霸看到题干就觉得这道题不通。 你觉得他们会把就是罗密欧所属的家族写成朱丽叶所属的家族，我们根本看不出来。 嗯， 但是像曹格这样的错误，应该一下就听得出来吧。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嗯，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来自曹格和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这当中没有这个罗密欧什么事儿了啊？ 都怪你， 在他的家族。 我现在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是，这首歌的题目要被罚款多少元？ 这个曹格应该不收吧？我拒收。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开始了非常好玩的互动啊！最喜欢哪个角色的配音？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 是的， 这是来自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 嗯，对，以及呢，有可能是会为您送出耳机啊！7月6号到8号呢，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把一件乐器以及生活精选品牌呢是一网打尽。在现场呢，我们要去跟你一起来听 live band 以及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Live show， 我们今天要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9392的铁板韭菜，还有1770的 Lucas 潘叶，4281的 AA 方中原，以及7191的诗诗静，还有0023的麦兜不兜。恭喜以上五位的朋友获得了我们这次的展会门票，感谢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为我们提供的这次的奖品支持。 对，一定要提醒一下啊，我们的刚才这几位朋友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看谁会给你发送什么样的一些惊喜，用小编会在这方面跟你取得沟通和联系啊。 嗯，节目的最后还是